普京保护最强运动会公路接力赛跑和三十公里赛跑日前在平壤举行。公路接力赛跑中，四二五体育团男女选手名列第一；三十公里赛跑中，四二五体育团男女选手夺得了成人级冠军。平壤体育团男子选手和四二五体育团女子选手分别获得了青年级冠军。